具有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史铁生写给侄子的一封信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收听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面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，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一起。他用残缺的身体完成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，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，表达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。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。1月4日是史铁生的诞辰日，他生于1951年1月4日，2010年12月31日辞世。他如果活到现在，该是67岁了。事实上，史铁生从未远去，他留下来的文字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气息。他对人生透彻的思考，对生死的不停追问，对文学写作的热切探究，在今天看来从未过时。静静品读这些文字，那是一颗安静强大的心灵与世界在对话，与宇宙在对话。 北京出版集团历时七年编纂的史铁生全集也于近日出版，这是作家远去后生者能够献上的最好纪念。其中既收入有广为人知的《戊戌笔记》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《我与地坛》等各类小说、散文、随笔，也有从未发表过的诗歌、书信、读书笔记与早期创作，还有《昼信基督》《夜信佛》等未完成稿，以及颇具情趣的传神画作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全集收入新收集到的书信有70余封，这些书信是史铁生写给朋友、作家同行、家人、残疾朋友、中学生的，表达了他对文学、对写作、对宗教、对社会现象、对友情、对爱情、对艺术、对音乐的思考，真挚、坦诚、深刻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史铁生写给侄子小水的一封信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孤独不好，孤独意味着自我封闭和满足，孤独感却并非坏事，它意味着希望敞开与沟通，是向往他者的动能。以我的经验看，想象力更强、艺术感觉更敏锐的人，青春期的孤独感尤其会强烈，原因是他对未来有着更丰富的描绘与期待。记得我在中学期间，孤独感也很强烈，但自己不知其名，社会与家人也多漠视，便只有忍耐。其实连忍耐也不易事，但却乎是有些惶然的心情无以诉说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不知自何日时，却已不再恐慌。很可能是因为渐渐了解了社会的本来面目，并有了经验，但这是次要的，根本是在于逐渐建立起信念，无论是对自己所做之事，还是对生活本身。那时我还不像你，对学习有着足够的兴趣，只是被动地完成功课，所以课余常就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有时去阅览室胡乱翻翻而已。美术老师倒挺看重我，去了几回美术组还得到夸奖，却不知为什么后来也就不去。 见别人兴致勃勃地去了田径队、军乐队、话剧队，心中颇有向往，但也不主动参加。申请参加似乎是件不大好意思的事，但也不愿承认是不好意思，可到底是因为什么也不深问，然而心里的烦恼还在。于是更多的时候便只在清华园里转转，若有几个同学一块转还好，只是自己时便觉心中周围乃至阴云下或阳光里都是空空落落，于是很想回家，可真要回到家又觉无聊，家人也不懂你，反为家人的无辜又添歉意，其实自己也弄不懂自己，虽终日似有所盼，但具体是什么也不清楚。到了文革，先是害怕，后是逍遥，心情依旧。同学们都在读闲书并津津乐道，我便也跟着读一些，但对经典还不理解，对历史或单纯的故事又没兴趣，觉得生活好生的没头没脑。 那时我家住在林苑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，见院里一些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打篮球，很想参加进去，但就是不敢跟人家说也算我一个，深恐自己技不如人，其实也未必，便只旁观。人家以为我不会，也就没人邀请我，没人邀请看一会儿我就回家了，时间一长就更加不敢申请加入，甚至到食堂去买饭我都发怵。我妈让我先去买好，等她下班来一起吃，我却捏着饭票在食堂门前转，等她来了再一块儿去买，真不知是为什么，现在也不知道，完全是一种莫名的恐惧。16至18岁，此状尤甚。记得我妈带着你妈到邻居家玩去了，喊我去，我也不去，可能是因为觉得跟些妇女一块混很不体面，他们都以为我在读书，其实我是独自闲呆，在一间十几米的屋子里，一会儿坐，一会儿卧，一会儿想入非非，一会儿茫然张望窗外，仍不知这是怎么回事，烦恼不过是后来的总结，当时也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。现在回想，我的第一本能是好胡思乱想，常独自想些浪漫且飘渺的事，想罢现实还是现实，按部就班地过着。对这状态最恰当的形容是，心性尚属蒙昧未开，既觉无聊又不知那就叫无聊，又不知烦恼何由，既觉想象之事物的美好又不知如何实现，甚至不知那是可能实现的。至于未来，则想也没想过，现在才懂那就叫成长的烦恼。身体在长大，情感在长大，想象与思考的能力都在长大，但还没能大到比如说像一棋高手那样一眼看出许多步去，所以就会觉得眼前迷茫，心中躁动，就好比一个问题出现了却还不能解答，就好像种子发芽了但还不知道能长成什么树，或者就像刚刚走出家门，不知道外界的条条道路都是通向哪儿，以及跟陌生的人群怎么相处。烦恼就是必然，如果是棵树也就容易随遇而安呗，如果压根是块石头，大约也就无从烦恼。宇宙原本就是无边的寂寞，但是人尤其还是个注重精神赋予想象的人，这世间便有了烦恼，人即烦恼，人出现了才谈得上烦恼。佛家说烦恼即菩提，意思是倘无烦恼，一切美好事物也就无从诞生。想象力越是丰富，理想越是远大的人，烦恼必定越要深重，这便证明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现实注定是残缺的，理想注定是趋向完美，现实是常数，理想是变数。然而没有冲突只能意味着没有理想，冲突越小意味着理想越低越弱，冲突越强说明理想趋于丰富完美。善思考多想象是你的强项，问题是要摆清楚务虚与务实的位置，尤其要分清楚什么是你想做也能做的，什么是你想做却没有条件做的，什么是你不想做但必须得做的。只要处理得当，这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超强，创造力就超强。 我能给你的建议只是直面烦恼，认清孤独，而不是躲避它、拖延它。内心丰富的人一生都要与之打交道，而对之过多的恐惧只是青春期的特有现象。就像你考试之前紧张，一进考场反倒镇静下来了，就像亚当夏娃刚出伊甸园恐惧尤甚，一旦上路则别有洞天，要紧的是果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对与错先都不管，自古就没有把一切都设计好再开步的事。记得有位大学问家说过这样的意思， 别想把一切都弄清楚再去走路。比如路上有很多障碍，将其清理到你能走过去就好，无需全部清理干净。鲁莽者要学会思考，善思者要克服的是犹豫。目的可求完美，举步之计则无需周全。就像潘多拉盒子，每一答案都包含更多疑问，走路也是如此。一步之后方见更多条路，更多条路又只能选其一条，又是不可能先把每条都探清后再决定走哪一条，永远都是这样。所以过程重于目的，当然目的不可没有，但真正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完善，而完善唯可于过程中求得，譬如命若琴弦。 好了，史铁生写给侄儿小水的信我们欣赏完了。这封信写于2007年10月18日，距今已经十年有余。可能是他向身为大作家的伯父史铁生倾诉了一些烦恼，史铁生才写了这封信给予回应。其实这封信对很多耽于思想，或者说沉溺于胡思乱想，不知如何选择前行道路的年轻人而言是有指导意义的。史铁生从自己的体验、阅历以及思考出发，指点过程重于目的，真正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完善，而完善唯于过程中可求。这个观点其实已经以小说的形态体现于他的小说代表作《命若琴弦》之中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恋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作为一个守财奴，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官夫，阿巴贡真是将吝啬这个词推到了极致。为了省钱，他连饭都省下不吃，半夜饿得不行，跑到马棚里去偷吃自家养的马的饲料，结果被车夫发现，被揍了。甚至儿女也是他赚钱和省钱的工具。他要女儿嫁给年近半百的老头子，因为对方不要陪嫁费。他要儿子娶有钱的寡妇。请继续收听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请客对阿巴公来说是件要命的大事，他把厨师雅克、跟班乔麦杆、甘雪鱼和女仆全召集在一起，告诉他们今晚请客必须做到两个字：省钱。谁多花了一个子儿，谁就是傻瓜、混蛋、坏包。雅克厨师本想大显身手，却挨了主人一顿训斥，憋了一肚子气。偏偏这会儿法莱尔又帮着阿巴公数落了他几句，气得雅克暗想：哼，好小子，有机会我非给你上点眼药不可。不一会儿，弗洛西娜先把玛利亚娜带来了。阿巴公一听小美人来了，顾不得许多，赶紧接见。玛利亚娜心里想的全是阿巴公的儿子克莱昂特，哪有阿巴公这个糟老头。但是迫于贫困和母亲的压力，不得不来。阿巴公一见玛利亚娜漂亮的脸蛋儿，眼儿都直了，马上肉麻起来。玛利亚娜对这老色鬼的腻歪劲儿就甭提了。正好克莱昂特、爱丽丝来见后母了。克莱昂特见到这后母的心情那是可想而知啊，但是又不得不克制住自己，极力地表现出热情、亲切、尊敬的神态。为了报复父亲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父亲的钻石戒指送给了玛丽亚娜。心疼的阿巴公差点晕过去，祸不单行。这时候甘雪鱼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哎，老爷出大事了，您的两匹马脱掌了。阿巴公心疼的一跳，丢下了小美人，赶紧匆匆地跑去处理。克莱昂特趁父亲不在，